像一阵绿旋风。 花好月圆的年代里，岁岁好风景，一天一天守望着子夜和黎明。从军的长路上有多少风和雨，披挂齐整的将士们侠骨也柔情。 无论是在硝烟里还是那花丛中，你的队伍开过来像一阵绿旋风。 一阵一阵绿旋风吹得我心动，草绿色的生命永远年轻，一曲一曲大风歌唱得百花红，草绿色的旋律永远动听。 将士们侠骨也柔情， 无论是在硝烟里还是那花丛中，你的队伍开过来像一阵绿旋风。 一阵一阵绿旋风吹得我心动，草绿色的生命永远年轻，一曲一曲大风歌唱得百花红，草绿色的旋律 年